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4。 今年我們在尖沙咀香港人的六四集會的 logo， 你見到整個很明顯你見到六四啦，一個是中國數目字，一個是阿拉伯數目字，最清晰最 sharp 的就是反共兩個字。其實六四那兩個字為什麼要有中國數目字又阿拉伯數目字，其實它是含了另一個字在裡面，就是含了本土兩個字在裡面，即是說整個 logo 你會見到本土六四和反共，而整個本土六四反共這三個詞語砌出來，整個 pattern 就是尖沙咀文化中心這個自由戰士那一個雕像的一個形象，總之你夠一萬人成條海濱，就是我們的六四集會的主題，很簡單，就是反共。 因為無線那個收費台開了個記者會，記者會完了之後有四十八個靚女給你的主持評判，當然是選個gimmick來的，有些人可以用在我跟你很熟，那些片段播出來很好笑，主要就是看球，講球，開心，看什麼球先。 世界杯看什麼球，無恙，我警告你，想問你客串一集，現在不要了，被受惠坑過那集。既然有黃毓民先生在做的時候，我們覺得這個 My Radio 這個講波這個品牌就應該沒有壞的。你叫這個多點開聲就OK了，就沒有壞了，人腳我們就有在這裡了，怎止人腳這麼簡單，就是天王巨星。 歡迎來到禮拜二，又是熱血大球場進擊的鋼甲，今晚 Gary 都是Billy，米哥，小弟Carson，四個，四戰後，四個啦，有四戰頭，季尾了，有很多球星來香港，終於真的，我今天撞到一個，不知道世界盃有沒有選他，現在我就叫了新波鞋，日本那個小志強，那個太高了，那個特高，嚟緊有泰智偉和泰來，先波， 他的波鞋幾個靚，新 嘢嚟， 扁扁地。 佢射爆咗啊嘛，唔夠圓，擺得好實啊佢，幾靚啊真係。喂，你而家就你打講個雕像啦，嚟緊就嚟個真人嘅古力治六月嚟香港。 佢嚟放咩㗎 ？APM 嗰個商場嗰個世界盃通宵直播活動啊嘛。OK。即係大家要準備，有時如果世界盃假設冇收費電視嘅，可以喺 APM 度自己註冊。唔係，我諗其實你去。 我見小志強幾型，不如你都企喺度一日喺銅鑼灣俾人影一相，冇問題，企喺度一日凍住個波。一千蚊幅相有冇所謂啫？係咪先？咁佢做咩角色先？梁仔咯，梁仔嘛，梁仔唔理啦。睇翻梁仔個頭，好啦，梁仔個頭啊，硬嘅喎，大佬，搞咩要扮嘅？就揾件藍角嘅波衫俾佢啦。 點算？我揾唔到藍角 S C 嘅波衫喎，點算咧？冇辦法嘅， 有解咪買件T恤碌角咯，唔係一樣一個角啫嘛。你成日揾埋啲 A4 唔掂喎， 冇咁成日咁講喎，而家你好勁係嘛？你唔送兩件真係俾我，我有著，極又係飛馬紅鑽嗰啲係， 我咪係， 得兩件波衫嘅，係咪先 ？OK， 咁啦，第一幅相先啦， 去啦，嗱， 再。 嗱，即係咁，如果自命大家即係如果對足球有熱誠，而口才有翻咁上下，即係當然啦，你好過我嘅。咁我歡迎你哋啊，參與呢個熱血世界盃主持大招募。咁啊，世界盃有好多人手喎、啊。 喺邊度可以聯絡到先？ 在哪裏聯絡得到就你可以透過我們群組啦，就天下足球啦、或者與大球場中邊就留下你的聯絡資訊、 PM 我們就進一步與你聯絡的、當然啦，就男女不拘、最主要就、年齡不拘，因為我們沒有年齡歧視，費事被周學搞啦，是不是、 歧視你都來到了，沒有歧視 的，我黐線的人都知道啦，我這樣的樣子做主持的 你都可以的， 不是原本是這樣遮住你的樣 子的，黐孖的，我那時候來 死都捐出嚟，次次都走出嚟。 我唔想啊，大佬，我个尾巴面具唔见咗啊嘛，哎，翻翻嚟先，翻翻嚟先，哎，冇理由关事，睇住个咪个样啊，虽然成日睇住我系咪先？睇住个咪睇住我啊，够啦，玩啦，玩咁多啦。 喂，听晚嗰个近啲啦，讲下。 听晚好，咁啊，听晚就讲紧就系话呢个 LFP 啊 ，LFP 咁啊，即系一个挑战赛啦，三角挑战赛。 LFP 其实佢系公司名定咩？我又冇留心。 其实诶，长远嚟讲系一个类似英超挑战杯嘅物体， 即系可能。西班牙搞嘅 系啦，即系咁谂住长久咁去高呼落去嘅，佢哋根据计划系咁啦。咁啊，主队标准流落少少最新嘅 update 俾大家嘅，咁就话借用咗皇室南区嘅前锋雅高啦，咁啊坐权啦吓。咁另外咧就亦都提示翻大家，就话流浪嘅打气区将会系设立喺呢个23或者24区，咁22、23区就系站立打气区嚟嘅。咁变咗如果系咁嘅情況，鼓勵翻大家就著翻主隊嘅黃衫，咁或者甚至乎主隊嘅波衫，咁就希望營造翻一種主隊嘅氣氛出嚟啦。係啦，冇錯。咁亦都打氣區方面咧，亦都會有就係彩繪面膜啦，提供翻俾各位啊嘛，即係 畫面嗰只 畫面啦，係咪先？ 有啲大 翻面 係啦，咁當然啦，就如果特別版球衣嗰度咁啊，售賣詳情嗰度咁啊，容後會再進一步公布嘅。 有得賣㗎， 有得賣，即係 有得賣。 佢件幾靚喎，其實都暗 有得賣，係啦。咁啊，但係詳情嗰度就會係進一步資料提供啦。 都係上翻佢哋流浪個網自己睇啦，其實嗰喺 Facebook 度睇啦。 係啦，官方網啦，流浪。 係啦，冇錯啦。 佢幾個外援到齊噶咯，四個係嘛？ 有多人走添。 邊個走咗先？ 查彭飛。 啊、即係佢。 查彭飛依啲就 明嘅、 啊。可能就係阿高係頂住個前鋒位咁樣。 可能阿高著九號唔知。咁、但係聽日嘅賽事入邊就借用咗阿陳偉豪啦。 佢、個象徵式出一陣啊嘛，仲 有。出一陣啦，就著翻25號啦。咁另外就借翻阿梁。 梁兴杰 一场啦，梁兴杰一场啦，咁所以变咗，如果听晚嘅时间仲，但系好配地就冇咗 T.S. 同埋祖尔啦，咁啊，有新兵啦，系咯。 咁听晚其实7点就 Now 嗰度有咗播嘅632，咁最好有买飞入场啦，又唔系好贵，280蚊啫嘛。 有冇飞就唔敢讲啦，嗌多一句有买趁手啦吓。 咁再讲多少少，佢几外援咧，亦有冇几中意嘅？騎師咁樣拍寶啊，木亞咁樣， 冇亞 沙治啊，而家亦翻冇亞嗰日睇出人賽 佢改下啦。 有個何斯加，佢嗰樣 即係奧斯卡 咁係咯， 係啦， 有沙治奧咁啊，幾得意。 我好幾驚嗰坐列斯加， 嗰日想 睇咗個， 嗰日睇啊沙治奧幾好波嘅，嗰日睇出人賽啊。 沙治奧同木亞咯， 啊後邊有唔係何斯加， 何 斯加即係西甲嗰個沙爾嗰個，嗰個好波嘅兩個都。 即係始終嚟講， 木亞就麻麻啦，真 係。有天氣熱真嘅嗰日蒸爐咁啊，咁啊講出人賽就不如入去。 去咯， 直去咯。第一幅相，第二幅相唔该。咁样情况啊，不如讲讲几个杯赛个冠军先啦。 好啦，首先讲咗主赛先，主赛咧就有银碟啦，银碟决赛咧就系李斯特城就对标准流浪，李斯特城咧就赢2-0嘅。咁银盾嘅决赛咧就系格拉斯哥流浪对阿士东维拉。亞士东维拉咧就赢3-1嘅。咁跟住咧主赛嘅银杯啦，這个。最尾嗰場啦，即係最緊要嗰場啦，就曼城對傑志，曼城咧就反勝傑志2-1。 先贏一球喎，傑志係咯， 係啊，上半場。咁最後一場咧就係名人賽啦，銀杯嘅決賽，亞即士明星隊對三軍會。加時亞即士明星隊又贏1-0。 陰公啊，三軍會啊，高尼魯最尾嗰場要去教東方沙龍踢得啦。 即系系喎，依队三军会之前睇四强咧，嗰日睇直播睇四强咧，哇！如果冇高尼鲁咧，应该系输咗。 一夫当关咧，后面又够空门又成。喂，大佬，而家啲中坚鸡如果出翻嚟踢都仲得啊！ 系啊，仲有一仲 有货买啊！真系。 OK， 佢读报晒。喂，但系佢呢场呢个七人赛咧，我睇又几好睇。嘉年华咁咧，即系好辛苦嗰招，专登睇完。 热啊！ 嗰晚睇完欧联教闹钟，因为费事入场啦，即系因为又要睇港国个附加赛，两个开电视睇。 咩啊？睇直播 OK。 企睇都覺得熱啦。個個唔係除衫咧，就不停都抹汗啊！見到現場嘅觀眾。 講啊講直播嘅咧，嗰、那個揸機佬咧，真係我又覺得衰嘅，成日去影啲觀眾嗰個熱鬧嘅情況，我知佢想啲。但是成日影到人女仔啲裙底影咗好多， 系咩？ 真系有啊！我 喂，早講啦， 因為佢嗰度低上影相咧，我立到咧，冇夠你自己立到就算 啦。細路女嚟嘅 嗰啲我唔留意啦，唔再討論啦，唔再討論啦。即係你即刻轉個鏡頭啦嘛，因為嗰啲女仔坐嘅個鏡頭佢影到係嗰個裙底位嘅，我立咗好多鞋。 我見到有好多香港球迷咧，竟然係有阿士東維拉嘅香港球迷啦，新特蘭又有啦， 加素又有啦，啊好犀利喎， 球迷嚟嘅喎。其實都唔係平時都唔會好覺嘅，咁 當即係可能有機會凝聚到出嚟。 係啦，當日比賽咧又會有好多香港球迷就會出嚟咯。 維拉真係犀利，嗰個十號基利樹啊，好嘢，又好扭得下喎。 唔係，我中意曼城嗰個十號啊，巴克喎， 橙青喎。 係啊，幾場咧由淘汰賽開始咧，呢個巴克表現都好好，尤其是對傑志嗰場咧，哇！真係呢啲 新星啊嘛，就係呢啲。 我真係覺得佢睇下曼城點啊，曼城即係呢個睇佢應該好大機會上咗一線隊。 咪望咁望咯，但係曼城始終繼續都係行緊佢嗰套金元政策咧。 嗰啲係速食文化啲 啊，辦法啦，係咪先？ 呢個幾好波，我見到曼城普遍。呢一班小朋友咧係幾好啊！ OK， 睇呢度嗰啲冠軍就講曬啦，但係咧有一單堅嘢喎，就係、是、發生喺嗰個八強定四強，係香港 U 廿一對傑志嗰場賽事出現嘅。 係啊，嗱，據聞話就係話咧，阿 Ken Sir 咧咪喺 Facebook 度講呢件事咧、就話係嗰場波咧就話即係球員係踢得好啊，但係球證嘅表現咧就 嗰嗱，首先講先，講講啦，現場咧就我呢幅兩幅上面嗰兩幅相就係喺 Now 度 cap 翻嚟嘅啫，講聲先。咁啊，就係梁洛恆嘅細佬啊，就鏟啊列斯奧。咁睇下你睇下個 即係講 U 廿一， 係啦，你睇下只腳咧鏟到幾高已經係，我知 cap 落嚟已經係懟落去膝頭哥嗰啲，係上轉下五寸噶啦， 收人當嗰啲， 收人當嘢噶啦。咁起身咧，列斯奧就攣個起個踭佢坐翻落去。 唔係，我覺得阿梁洛恆咧就。心急嘅， 因為佢係空門嘅咯，其實 因為空門，如果搶到個波咧就射空門嘅，所以梁洛恆咧就搏命喺度追列斯。 講翻少少，因為當時七人賽咧係加時嘅時候咧，每踢四分鐘，每邊出四個人嘅啫。咁好多時咧，長區又換一個球員做守龍門，即係控球在腳上攻多啲咁樣嘅。龍門出咗嚟，咁所以阿梁洛恆就攻啦，列斯要做守龍門嘛，做龍門，咁啊想搶攻個波射空門咁解啦。 係啊， 咁啊焚佢啦，焚佢啦，列斯要焚翻佢 啦。梁洛恆就呢球波。 跟住唔多角點先？ 哇，唔多角啊，犀利啊！ 唔超角 啦。嗱，球證呢場球證 啊，吳超國先生咧，嗱嗰陣時就話咧，其實對於一個咁樣嘅粗野嘅攔截事件咧，即係換嚟咧，最終。因為吳超國就係見到阿列斯奧 後面焚嗰嘢， 係焚佢嗰嘢，咁就即時向阿列斯奧出示紅牌。 唔係，佢睇到梁洛恆個後，但係佢淨係俾黃牌喎，佢有俾黃牌。 但係對於梁洛恆就淨係俾黃牌嘅啫。 唔係崔廷出嚟拉開咗，就想打交咁滯。 咁所以咧，搞到其實當時聽聞話啦，雙方嘅 教練有推撞啦， 都非常之憤怒啊，甚至即係出嚟又即係已經起曬槓咁滯 啦。OK， 咁大眾。仲有喎，但系之後就大鑊嘢啦。當阿列斯奧紅牌出咗場啦， 就俾個罰球俾傑志啦。 俾個罰球傑，唔係嗰個出唔係啫，唔係嘅，俾個罰球傑志咩？唔係，佢加個球咁樣嘅就 加個球嚟啫咩？ 仲當埋講埋情況先啦。 呢個鏡頭係影唔到噶。 下一佢就開波啦，跟住咧四打三喎，佢因為球例又冇講嘅，我讀一讀佢嘅球例20条啦，有一段若一方在法定時間有位球員被逐離場，不允許參加加時或點球決戰，對方在加時賽可派出5位球員以維持多打一人優勢。加時賽期間不准換人，除非有球員受傷，由球證決定是否。咁如果佢法定時間攞紅牌嘅，就5打4咁啦。咁但係好開個球嘅，冇講四加時嘅時候紅牌出場點喎。咁到當時啦，咁啦，好彩個攻勢咧就傑志入咗波，即刻一開波入波。如果佢反攻啊，香港 U 廿一反攻轉頭咧，咁傑志邊個守龍門？當時冇講到 㗎，空門㗎啦。 即係自由籠，我哋僆仔踢波時自由籠啊。 睇下傑志邊個。 球員走得快咯， 係咯，跟住就撲埋個波就都係 㗎，即係可以踢走個波又好，乜都好，總之攔截到個波。即係但係你唔可以用手嘅， 懵到咁樣又話國際球證喎，呢個係嘛？ 吳超哥係國際球證， 國際球證嚟㗎， 國際球證嚟喎。 吳超哥真係有啲計啊！佢吹高質素嘅賽事，高水準賽事質素零舍高喎，遊獎杯咪咯，一致好評嘅喎。但係吹嗱，即係港甲相對嚟講比較低水準，越吹越膠啊！大佬想點啊？ 搞錯大佬，你即係你阿Phil頭先個比喻都啱啊！如果長區換曬三個點啊？你話 嗱，我記得咧嗱，喺好多時都有咁嘅情況，通常。例如話三個後備嘅球員都換曬嘅名額之下咧，咁例如話如果嗰當時龍門係紅牌被逐嘅時候，當時或者受傷即係踢唔到嘅時候，咁通常會點做呢？就係會揾一個長中球員去客串做龍門，著埋龍門波衫，戴埋手套做龍門， 即係好明顯指定呢個係龍門嚟嘛？話 係啦，係咯。咁然後我就長中嘅球員就打少一個㗎啦嘛。 唔係咯，但係佢而家佢冇人守龍門嘅喎，可以咁樣繼續踢嘅咩？ 我覺得話吳超國咧驚魂未定，佢都唔知道發生咩事，死啦！係要加時喎， 即係佢都諗住嚟開 party 嘅啫嘛，點知你開拖嘅啫？ 喂，依條例是法定時間有的，是的，咦加時咁點做呢、啊、算啦，誒、心諗嘅真係 得個寫過啦， 我諗啫，係得個寫過開波啦，開波啦，點會入咗？ 從外觀角度嚟睇，咁佢嘅做法真係得個寫過嘅， 真係得個寫過，真係得個寫你啱啊！ 佢諗唔到啊， 唔係睇得轉唔切佢， 唔係又調翻轉講，即係可能啊，即係上個禮拜，即係之前嗰個禮拜啦，即係決賽對東方嗰陣時候，想吹完場嗰下咧，吹唔到啊，唉，還掂都係啦， 一般男嘅窒咗好大鑊 㗎，係咪先？ 窒咗大鑊。 一次生兩次熟啊，唔爭在啦！ 我平時都唔係好中意阿吳生嘅，呢次我好 buy 佢，我覺得好啱。 今次佢講就話，其實基本上咧，喂，即係有啲球迷可能會覺得，喂，你 U 廿一啲港隊啲球員做乜咁粗暴？但係其實。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大家都心急，就冇人想嘅。 不過踢波係咁噶啦， 踢波係咁。但係即係個問題就係話，佢面對住一個咁樣嘅判決嘅時候，即係令到覺得，喂，香港足球仲有一個公平競技咩？咁樣噶，咁樣睇法，即係 Ken Sir 都即係。睇呢一篇文都睇到好幾火啊！好似 即係咁講啦，其實港職聯除咗話個架構要職業，球員要職業之外， 球證該要拜託， 唉、哎，真係提高翻球證嘅水準，唉、哎， 弱智嘅真係弱智嘅。 哇，大佬，即係上年咧，我即係目睹親眼去過呢、這個即係足球先生頒獎禮啦，小弟有去啦 ，OK。 你去攞獎啊？ 唔係，不 過選都唔見你個名，我揾極多。 即係上年最佳球證咧就係程愛祖先生，我都呃佢頭。今年邊個攞咧？真係其實都好難㗎。 啊、因为班球证入面熟中无大将，咁搵边个好？ 等于我哋几个踢波，我哋跑步几个都冇气嘅，咁少咗一个赢嘅。 基本上个个都闹晕晒嘅，即系可以搵边个？ 五十步笑五十一步嗰啲就系呢一步，一百步唔多啊！真系攞命。 即系而家咧，仲有场波咧，嗰啲旁证咧又系好搞笑嘅。 唔系，总之而家所有港职联嘅骨球证啊，啲质素真系，我真系唔怕得罪港句啦。你真係翻去上堂學，我補下咩叫低規條先啦。 同埋其實即係講咗，即係喺 Cancer 嗰篇文度都講咗個好重要原則，就係話，即係作為一個球證，佢係要保障到嗰個受侵犯嘅球員得到個應有嘅保護啊嘛。即係呢個其實喺日本嚟講，見到即係對於球證嚟講，呢個係一個完全係不可以。即係不可以忘記嘅一個法則嚟嘅， 咁 即 係 甚至係去到其他地方嘅球證都係一樣，都係要令到受侵犯嘅球員得到應有保護。但係呢一次就好明顯，就係話呢一次個受侵犯嘅球員係得唔到應有嘅保護，所以先至引起咁大嘅不滿。 我要講少少嘢啊，完咗場即係依場波完咗場之後咧。即係我喺屋企睇電視睇直播啦，個鏡頭咧又影到阿金判坤咧完咗場咧，又拖住梁洛涵隻手拖手仔 陪著你走 啊！咁會唔會係拖住梁洛涵揾翻列斯我講 say sorry 咧？ 呢個我哋估計啦，都應該係 嘅。我覺得係啊，因為我覺得金判坤係不嬲都係一個係好有風度嘅教練，即係佢自己旗下球員如果有咩事咧，佢都會挺身而出啊咁樣。咁你而家？旗下球員，何況是小朋友的 即是一些不符合紀律的事情，咁嘅希望佢哋即係做翻個紀律咯。 咁 老王嘅都係佢為過去踢波，嗰下真係長落嘅嘢。 Sorry， 我覺得 都啱嘅。 同埋即係要灌輸翻個正面嘅一個紀律，係即係話俾佢聽點樣為之一個合適嘅紀律去、去即係作為一個即係球員咁。 體育精神啦，基本有體育精神啦，風度嗰樣嘢啦。 笑料噶啦呢單嘢，我真係好笑。自由朗啊，靚仔，靚仔踢波咩？街場啊，即係六個打七個，咁多我兩尾啊，嗱，咪住先啦。 嗱，呢個又仲講少少嘅，睇直喺電視機睇直播咧，個鏡頭咧。睇唔到嗰球波点开嘅，我睇唔到嘅，我唔知罚球定 波即刻去咗杰志度开波， 一去咗一拧转头，诶入咗波啦， 佢已经应该系吹罚梁乐恒啦，咁就应该 我谂嘅， 我因为我仲谂紧，我边个守龙门先？你哋打得波， 即系咪系咪个镜头冇影到啊？就系我啱啱眨一眨眼睇唔到， 佢冇影噶，跟 突然间入咗波， 因为个镜头影住阿列斯，有人拉阿列斯，佢仲嘈紧啊嘛，有人拉开就一转，喂，嗰边攻紧入波咯，已经 我话吓入咗啦，点解会入嘅？有可能班僆 U 廿一嗰班细路，佢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啊，俾入咗波， 因为佢系小个阿梁乐伤个出嚟嘛，佢就未入翻嚟，其实三打三嘅亦都系， 系咯，即系冇着数。 同埋始终嚟讲，你香港年轻球员咧，样嘢唔集中。唔集中其實一個弊病嚟，好多時真係啲年輕球員唔集中， 經驗啦，經驗啦， 即係變咗呢 件事 啊， 就真係好萬中無一㗎啦，真係。 但係希望啲年輕人可以經呢一次事件，可以即係提升自己嘅心理質素。 經一事長一智啦， 講嗰啲講埋，其實呢啲話 party 咁玩咧幾好玩嘅，但係咧香港足總搞，唔好成日上年係撞呢個亞洲足協資格賽嗰個賽期，而今年又係一樣同嗰兩日。 試過有一年撞足總杯。 系咯，咁你就下啦，夾大家踢波，大家夾下啦，都系踢波啫，點都就到啩？ 要兩頭走啊，大佬跑馬都要旺角都要夾， 好慘啊， 傻傻地啊！喂，咁呢個完啦，咁啊，嗰兩場亞洲咩？亞洲 亞協資格賽，咁啊，讀一讀老細一句説話先。David 就話流浪著藍色波，咁但係問題流浪係主場係黃色啊嘛，係咪？咁同埋呢個就流浪球迷會嘅呼籲嚟嘅，咁所以點解頭先咁講就製造一片黃海出嚟啦？好啦，咁我哋又講翻另外一隊黃色著黃色波衫嘅球隊啦，講就係太陽飛馬對呢個南華呢場嘅亞協附加賽。咁啊，先恭喜翻阿包奕斯先啦，當選為五月份嘅最佳球員啦。咁就當不過 冇踢過呢場啊， 不過就停賽。佢同阿李志豪齊就炒波監。咁咧， 我想講一講，其實咧，我哋應該要講季後附加賽啊，亞協資格賽啊。 我攞起幾份報紙都唔同名。 你要跟足總，我就好尊重足總嘅。Okay? 季後附加賽。 附加賽 ，OK， 季後附加賽爭奪亞協資格，嗱咁佢一定冇死啦。 因為我哋三個講法都唔同， 好煩，好煩， 個都唔同嘅 附加賽 ，OK， 嗱咁一開始第一分鐘俾羅生，你掌聲幾好， 都獎啦， 咁真係要俾嘅。 Billy， 你有冇同我拍大力啲啊？ 梗係有啦， 有啊，嗱，代我為羅生拍大力啲啊，手掌。 咁當然，因為呢個其實。即係點講？我哋都飲水思源嘅，即係其實飲水思源呢啲嘢咧，我哋飛馬嘅球迷同埋南華嘅球迷都一樣會識做嘅。 我電視成日見到你咧含住嗰個嘢吹，幾吹唔漲嘅，成日幾個鏡頭影到你都係含住嗰個嘢想吹。 誒，關咩事啫？誒，講埋呢咁嘅嘢做乜？ 唔係嗰日佢揸波咯，嗰日佢揸波咯。 唔係因為其實嗰啲打野棒咧就比較容易冇氣咁樣。 好嘅，入翻場波繼續講。 入翻場波先，咁啊南華嚟講我就好奇怪一樣嘢，即係擺陣嗰度咧，即係冇咗巴力斯。咁正常嚟講係陳少琪打箭頭嘛，相類似嘅嘢嚟啦，係咪？好奇怪喎，卡古特打箭頭喎，陳七擺佢後邊喎，咩料啊，大佬？即係用一個有創造力嘅球員就企最前，咁樣即係咁樣奇招嚟喎。 嗰個衝嗰個吞後， 啊奇招嚟喎。 但係卡古特。嘅走動又唔係好多嘅， 直頭冇太 hea， 可能熱啦，又熱嘅，真係熱嘅。 因為嗰日突然間落咗成個禮拜雨，突然間嗰日出翻太陽， 同埋其實嗰日四點鐘開波咧，當嗰時就食正西斜咧，其實對於我哋睇波嘅球迷嚟講都非常之辛苦， 好飽㗎。 因為我哋係坐15分鐘已經飆曬汗㗎啦，已經。 你做咩嚟？你做咩嚟？我見你金毛妹妹後面坐後面好正， 佢成扎女圍住佢啊，出汗啦。 你真係又講埋啲咁嘅嘢？ 唔係你冇出其他嘢。好好噶啦，我话俾你知啊，正常正常 先讲埋呢个嘢， 有啲尴尬，有啲尴尬。 大哥， 你当日白下发梦嗰阵时遗留咗啲嘢吓，咁就 你自己谂嘅啫。 卡古特呢啲咧，呢个球员咧，开头我以为好正啊，佢成日转会，我哋留意到佢个系有原因嘅，一系 hea 踢嗰啲咧，系啊，态度系有问题嘅， 即系佢波底啊，真系好 好系啦，踢下现咗型出嚟嘅， 即系佢搏老命咧， 又 MVP 咁， 搏老命嗰场波系得银牌决赛， 一嚟都。 度差唔多， 一嚟到第一場， 唔係第一場 就美國場咯。 佢對嗰啲巴西前三後三嘅， 有啲二加二啊。 講翻呢場波咧，其實。見到太陽飛馬咧，呢場波啲跌窩跌得好犀利， 同埋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呢一場波咧反映到啲乜嘢，就係話其實嗰個一來佢踢九十分鐘係 OK 嘅，但係。90分鐘打後佢哋，我覺得佢嘅準備不足。 一啲你咁講就，起碼我射咗陳柏恒靚仔咁後生，大佬你初位體能，好快剝咗噶咯喎。 唔係嗰就真係熱同埋焗啦。咁啊睇翻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太陽飛馬有個弊病就話，當谷盈智係喺派牌嘅時間唔能夠做任何嘢嘅時間，喺組織上邊唔能夠完全去即係製造威脅， 佢冇第二制住咗， 冇第二點嘅組織點。即係 even 睇翻咁耐飛馬嘅賽事咧，無論阿雲迪路亦又好啦。馬高即石入去或者葉子俊都好啦，其實要佢哋嘅能力係做咗嘢，只不過係表現方面係未如理想咯。 即係派牌嗰方面，其實係冇第二個可以派到牌嘅球員咯。 唔係我咁樣講啦，唔係阿雲迪盧域上半場臨完場踢俾人踢傷咗咧，而咁快被換走咧，其實雲迪盧域成個上半場係踢得幾好嘅。 同埋因為其實 佢分擔咗阿谷盈智， 係咯分擔咗。但係其實見到拉斯石亦都因為咧喺去到即係下半場咁上下，亦都因為有傷嘅影響，所以亦都令到佢嗰、那個令到佢嗰個走動能力係影響咗幾大。 嗰次噴嗰個女仔幫佢噴嘅，哇！好犀利食嘅， 要噴下水咧， 係嗰啲冷凍劑。 我只係講咁講啫， 講笑啫。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啊，南華嗰方面實即係明確地就話，當中場線嗰度你傻幫，其實呢場波係我諗係佢回流咗香港之後最好嗰場 翻嚟最好 的。最好呢場即係起碼個角球開得幾靚先啦，係咪？ 係咯，佢開角球啊，好少啲有喎。 係不過咧就有個別嘅球員咧就真係要彈下啦。咁啊真係好不幸地又係高生啊，真係。 我頂你個肺！ 我個波肉酸到啊，即係冇壓力，方圓十里冇人嘅喎。你有兩個選擇 ：A 大腳解圍 ，B 你控定。 佢係想控，但你 大腳解圍之間，大腳控定咯。而家咪 所以咪做咗個私餐就控咗俾高仁志。嗱，你控咗俾高仁志都算啦。 送大禮 咯。佢企喺度喎。哎呀，真係控咗波俾人。 企喺度就我真係諗起對春武理咧嗰場輸係咪啊？要大豪幫佢追嘅咁樣。 你依場波即係依球波，大豪都想幫佢補鑊㗎。大豪就係踢唔應個波，就俾咗陳柏恆。射入空門咯， 大佬啊！呢啲乜交叉嘢中堅嚟噶？喂，你大佬嗱，如果你係一個本土嘅年輕中堅，你犯啲咁嘅錯誤，你控失咗個波，你喺我一外，值得原諒。喂，大哥，你係亞換嚟嘅，你個席位好珍貴嘅，撲你一家亞換嚟噶， 幫球隊嘅喎。 最慘就係咧，其實你高敬俊。即係成場波係得依一個失誤，係 入鏡咯，最慘呢場。 其實之後咧， 之後踢得好 好嘅，喺依個失誤咧就造成失波。 因為其實見到咧，佢嗰啲搶，即係頂高空波嗰啲嚟講咧， 係 基本上好多時係高敬俊頂得贏。 啊，搞得掂拉斯石算係，算啦， 即係其實因為亦都承住拉斯石，因為有少少傷。又唔係跑得好勁，又唔係好彈跳得到，就俾佢。 踢後防就係咁慘咯！你一個致命嘅失誤造成失波， 十功不能補一個。 你之後踢得幾好都冇人記得㗎啦！ 我話你死得㗎啦！話你死得㗎啦！講真，以高敬俊今季表現，第一次佢出場對飛馬，上半場三個失波關佢事，好不幸地，好不幸地啦。OK， 我唔敢話你質素問題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出親正選又賴嘢，上一次阿 Gary 你睇嗰場賣齋對公民嗰場出親落嚟，哇！即刻個勢俾咗對家喎，好嘢喎！ 俾人兩邊斬波， 換你自豪嗰場啊！ 係啊，又失曬位 嘅。哇！呢啲後衞真係好嘢喎，即係一換落嚟，我成個優勢俾咗人。 好奇怪咧，但係你見到南華依場波咧，其實已經係。個方已經做得好啦，已經穩定咗啊！成個戰術啊，已經見到佢比起阿楊正光。初頭執教南華嗰陣時咧，就進步咗好多嘅。 有方啦， 唔係你都睇唔到南華。 楊正光自己去執翻條方。 唔係你都睇唔到南華，基本上成場波連埋加時八二分鐘，基本上都係撳住太陽飛馬。 係啦，所以啲球迷成日， 但係點都贏。 雖然個紅牌有問題啦，紅牌有問題啦，先再講。但係如果唔紅牌一路打落去，南華都贏。 其實係有機會捱打。 阿陳志康即係之後接受訪問。 係啊，佢話唔夠你打嘅真係。 都係唔夠南華打㗎啦。係咯。真係有冇球證嗰個紅牌？ 都是預咗輸的啦，因為個球隊表現是不好，依場波 係的確 立咗嘅。其實即係話你 even 你拉斯實冇公應情況之下，其實佢所做到嘅嘢都好有限， 有限 嘅。咁啊，講多少少關於陳少琪個情況。 第二個啦， 哇！呢個打靶真係要打靶啦。我嗱即係雖則嗱，好高興啦，佢喺呢個港甲嘅賽場入邊又開咗齋啦， 季後添， 季後先開齋啦，跟住前來的開齋啦。喂，你開齋嗰個頭嚟嘅啫。我想問下咧，唔好介意問一句啊，陳先生，你練波嗰陣時有冇練單刀？ 佢終於唔係佢終於中框，第一次射門中框就係中眉啦，一路都係射打飛機嘅啫嘛。 唔係佢翻咗嚟香港之後咧，射咗好多腳噶啦，第二一腳中籠。 唔係，我覺得唔係真咁講啦。打飛機咧就係佢標準水準， 成日都射窩。 中眉咧就負碌嘅， 負碌嘅。 而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如果連單刀射柱邊出界咧，嗰下就真係招式啦， 真係好嘢。 嗰下真係， 先係真功。 真係， 我睇過好多次慢鏡頭。點解佢會攞個近處咧？ 高手咯， 其實 即係判斷錯誤咯。 因為阿吳日凱一出嚟，即係一出嚟 封咗佢， 封佢個位，其實已經你點射都得噶啦。其實你挑起個波， 買大細啦已經。 挑起個波，你笠死佢。 好多種方法你射射 搞掂嘅， 但佢好諗好射唔射，揾個最難度高嘅就係攞個近處。嗰個近處咧得個波位嘅，佢真係諗住自己射一中嘅。 難度挑戰啊！ 我都唔明白，因為佢個波已經單刀流，我見到佢推咗好耐，我即係我諗，我就見到佢哇！佢好似諗咗好耐喎，諗下諗下都係決定用最難度高嗰個方式射， 真係諗唔到， 點射到即係不知所謂嗰個， 咪即係等於一場馬，你打廿幾個馬位，又諗緊點贏，我諗緊點贏， 左望 立住靚，你立住贏好啊，點話扯到行贏好咧？ 即係曾國藩都有一句説話。坐者山望那山一事無成。 哇大佬 教師喎。 即係我心諗喂陳先生乜交出嘢事啊，琴晚又冇帶咗啊。喂大佬你咁嘅表現同你份人工好似唔多。 佢踢好啲大家唔使曬住曬多半個鐘 頭。係啊。 個射門板壓力呢真係今次返嚟香港呢又的確係差咗 嘅，佢最好笑咧，佢仲要嗰場嗱，我翻到嚟香港，我一定揾翻啲殺手觸角，頂你個肺啊！你單刀單到 自家個殺手絕對自己有啊！ 係啦， 場波咧，就成隊波之中走動最多咧就係佢嘅， 啊咁 勤力有餘啊！但係咧就硬係都射唔入依波啫。 真係拜託你啊，陳生，如果喺休季嘅時間，即係嗱，即係蒲少啲啊，睇波啊要睇嘅 ，OK 明白嘅。咁但係就話連佢單刀同埋射手咧，如果唔係嘅，你會幫助到觀眾。找到隊冧你的觸覺，你明白嗎？殺手的觸覺隊冧你，真是慘這件事。哎，南華鬧完了，哎， 那 個吳日凱啦，飛馬的門將，他又是神奇的，前後我數過了，連加時計，下半場四個，加時下半場兩個，有六個神救了，六個 神救。你鬥得不射他，射他不死的。 是啦， 卡古特兩個罰球啊。 是啦，但是呢你手榴彈抌入嚟，個波彈一彈地， 咁多時間你唔 咁多時間唔出嚟，喂大佬，同埋有一樣嘢，哇細路哥踢波打中堅都有教啦，呢啲位置有乜嘢理由可以等個波落地啊？ 梗係一個解圍先啊嘛， 就係嗰下咧冇咗魔力錢啊，點樣？ 唔係一件事啊，但問題就係話啦，空咗一件事，但係喂你好多時方圓十里，我睇雲係冇人嘅喎。 但係其實輸第二球咧，我見到係麥基因為喺吳日凱面前讓一讓咧，就影響咗佢視線，即係其實。可以 看越幫越 忙啊！係啊，越幫越忙，即係可以睇到啲咩咧？其實睇到太陽飛馬喺落客，即係喺打小屋嗰陣嘅情況之下， 唔專心， 唔係唔專心啊，係因為個心理質素唔夠好，所以唔能夠繼續即係個心情影響咗， 保持翻個高度集中啦、 啊，所以唔能夠保持高度集中。 班球員仲好多嘢諗啊，點解會罰咗我哋一個球員？ 亦都因為可能之前啲判決影響咗咧，令到佢可能躁啊，所以變咗躁咧個腦筋唔夠冷靜。 完全同季初對冧南華五比三場兩隊波嚟嘅事 啊！因為基本上佢唔夠冷靜啊，基本上你見到佢好多時一落後咧，都係越嚟、即係越踢越慌咧，就係因為佢個心理質素仲係未係到最好。 即係基本上嚟講，《青衣的奇蹟》第一集咧就真係影響。佢哋成季 都 輸俾神 氣嗰個，係啊，15分鐘俾神氣收皮嗰個，其實都係反映咗佢哋一貫嘅問題，就 係、是、個心理質素唔夠好。即係喺嗰度唔知佢見到啲唔等 勢。喺落後嘅情況之下，或者喺一個即係輸到平臨嘅情況之下，仍然冇辦法去，即係佢就即係。 直情成個心理個指標好似跌曬鍋咁啊！ 嗱，抹開咗佢心理質素先啦。其實吳日凱啲手法啊、企位嗰啲，其實都救病咗好耐噶啦，即係上季開始係咪？只不過如果飛馬即係下季要爭取翻更加好嘅成績，我諗兩個龍門都要喐噶啦。即係點啱講咧？史高域咧就下三路嘅全中波係搞唔掂，吳日凱咧就上三路咧就搞唔掂， 兩邊波係搞唔掂噶。 咁即係結果咧，好簡單啊！即係你對住飛馬，你係咁還出波得噶啦，睇邊個龍門出邊款啦，咁你啊死啦！中間摩維治斯實幾得， 所以一定要一個全能啲嘅門將， 一個正常啲， 正常啲啦，咪算啦。 冇全能啊，正常先。 係啊，龍門山犯啫，就唔使全能嘅，正常啲。 即係我意思，全能意思即係上中下三路都要得啦， 穩定啲嘅守門員啦。 唔係每一個門將都有佢嘅弱點嘅，問題就係你兩個龍門嘅弱點都 太容易 放大喎，大佬 太容易俾人睇穿。 所以呢一鑊嘢都幾大鑊。咁啊好啦，我哋講講今日我哋嘅主角先啦。好啦，就係頭先講一號球證，我哋嘅偉大嘅吳超覺先生。 哇！真係啲人話佢最佳球員添喎，應該 邊個夠我交？嗱，何偉星答你，其實最交係我啊，真係估你唔到，交中之霸嗱，即係何偉星呢個藝名嚟嘅，真名應該叫挑那星或者叫打把星。 阿星爺真 係 好嘢， 有啲計啊！ 嗱，計佢第一場主吹嘅東南大戰已經搞局。哇！今次估唔到有第一又嚟多次神級搞局喎、 啊！喂，即係我其實咁講咧，其實做香港球證咧嘢好啊，叫做咩咧和平主義啊，即係話點樣嘅情況就話、是、你球證判決咧係可以令到啲球迷可以即係雖則話敵對得好緊要啦，可以團結一齊嚟問候你兩親，呢一嘢係最正 我自己做主角， 係啦，冇錯啦， 唔係個球場係我嘅， 唔係即係同埋個問題就係話。喂，你都顧及下其他球證嘅感受，唔好再要啲球證做不孝子得唔得啊？ 唔係，即係呢樣嘢其實阿、啊、何生係真係好成功嘅，撲你一街！我想問啦， 成功地令到所有球證都變成不孝子咯。 即係我咁講啦，即係點解頭先我講就話何生，我想請教一樣嘢，請問你知唔知咩叫低規條 ？OK， 唔識嘅唔緊要，喂，大家互相拉扯，你講過。俾人拉嘅出場先，哇好嘢！ 我真係，我直情係即係有啲球迷話咁樣係。都好多都話唔合理，直情我係不斷喺屋企度慢鏡重温，再睇，都係見到卡古特拉三先 嘅。哦、你就睇到慢鏡嘅球，再多幫佢兜少少啦。佢睇唔到慢鏡嘅， 佢睇唔到慢鏡啫。但係亦都有旁證睇噶嘛。 其實咧就係首先就係旁證舉旗。係 啦，旁證督佢杯先嘅呢單嘢。 其實阿何偉星。主球證有冇走去問個旁證發生咩嘢事咧？ 冇啊！ 即係我見到就好似 冇喎，冇佢睇到，唔係佢睇到係第二隻，佢冇睇上半隻。 即係冇行埋去問旁證發生咩事喎？即係佢喺後邊，佢跟佢喺後邊先行啫嘛，大佬追唔切嘅。即係見到阿卡古特跌咗，佢就以為係摩維治拉佢。 喂，最慘就係因為個旁證佢唔好似唔係華人嚟嘅，所以見到 唔係呢個唔關事嘅呢個， 我唔關事啊。 唔係我講笑咁講，即係話可能唔知係咪因為佢唔係華人，可能唔識同佢講英文。 嗱呢一樣嘢都唔係一個問題啊，嗱即係遲咗睇唔緊要。 係啦， 喂，但係問題你明明一個直線波出界。是不是中間冇掂到球員嘅？哇！你都可以判錯嘅，因為想點啊，大佬？ 同埋佢有對講機嘅，佢係咪可以用對講機問阿旁證咧？ 冇嘅， 有嘅，有嘅。 嗰日有 咁咩？ 有嗰日， 我懷疑冇 啊。黑，因為佢黑色，可能因為太陽曬咧，就睇唔。 唔係，即係所以我想，我真係唔怕得罪講句阿何生，你係咪撈嘅大佬？即係你，我講話你控制場面唔掂啦，即係。系人都知啊呢镬嘢系咪先？喂，你成日企喺波中间做乜 Q 啊，大佬？ 佢 似老将啊！ 佢自己跟得太贴啊，跟波太贴。 佢成日跟到咧，系阻住啲球员去推进啊！ 跟车太贴死人噶喎、 啊！喂，即系咁讲，唔怕得罪讲句，你咁嘅裁决，你咁嘅表现，所以嗰啲女子球证啊扑你个街，翻上堂啦！ 女子球证唔好失礼噶咋，不过系呢个星哥搞到佢。搞到成个球证都真系，唉！ 嗱，唔紧要噶，嗱，星哥，嗱，星哥唔紧要，我唔会讲粗口闹你喺度 ，OK？ 讲咗啦， 你扑你个街啫嘛，扑街好似粗口 ，OK？ 唔系，即系咁讲， 我都未闹完就话唔会闹人， 我唔会再，我唔会讲得咁重，我唔会好似球迷今日礼拜有嘅， 又乜乜星，又乜乜星，乜都俾你讲晒， 我化名嚟啫 ，OK？ 咁但系 ，anyway， 嗱，即系我鼓励你，嗱，去丙组学习吹多两场，比丙组强打多两 场， 咁你就学到嘢噶啦。 多 球證 打成啲 邊個後邊我咁嘅啫， 多數係丙組吹上吹上，即係喺丙組訓練上嚟嘅。 唔緊要，在職再培訓。 丙組 在職再培訓。嗱，呢啲其實好多球證都需要學習呢個階段，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越丙丁組啲球賽事啊，擺球證都係停四場啫，所以呢個冇問題，四場嘅啫。 四場 嘅 啫。係啊，前兩年都有人中都終身停賽 嘅，比例唔多啦，係咪先？ OK， 讲完，所以呢样嘢就啊，即系讲职联啲球证唔该吓，职业化啲， 醒目啲， 系啦。 睇咁多，我赚一赚阿叶鹏辉啊，我嗰条波又好犀利。我一个波就见到有个麦基半单刀啦，咁六四波麦基六噶啦，佢手都唔要咁扑落，我见到哇，你唔惊？ 惊十二码大佬， 手都唔 要咋？好惊！嗱，嗰你都唔知我讲边球啊？ 麦基快佢半步嘅咧，分分钟佢手就中咗喺只脚度啦， 双手出嚟。 哈！你自己諗過啦，有無論嘅嘢， 係啦，有無論呢啲嘢啫， 有無論你自己諗過啦。跟住我哋講講下一場啦。去到星期日，即係點解頭先七人賽時間我冇搭爹咧？我入咗球場啫，南區對黃山南區對東方沙龍 啦。我哋 有 幾睇 嘅， 有幾我話辛苦啲啦，又去曬太陽， 我唔曬得噶嘛。 慳啲咧， 就係慳啲，屋企睇，所以就係多做少嘢。 我俾咗錢㗎，大佬，我梗係睇盡佢啦。 冇俾啊嘛 ，OK。 你又冇裝六三四 嗱，即係咁講啦。其實南區呢場。黃室南區對東方其實最終的賽果就是話，頭先場我冇講賽果添，南華就喺加時的情況之下三比一， 九十分鐘一比一啦，加時三比一啦， 三比一擊敗咗太陽飛馬進身決賽啦。咁呢場賽事入邊咧就東方三龍嘅先贏三球情況之下，咁啊黃室南區末段臨尾下半場臨尾嗰五分鐘。連軍兩球， 保時階段， 保時階段添啊！ 一嗱，佢開始， 你先啦，我開始。 個陣容一奇怪，一出嚟已經出咗鄭廷熙嘅一號嗰個， 鄭廷熙、林浩君、 羅偉達啦，有個廿三， 羅偉達廿三， 未踢過啦。林浩君踢過嘅， 林浩君有正選嘅之前， 嗰兩個就冇踢過，完全冇踢過啊嘛。 同埋有個後備有郭廷謙啫， 係咯，郭廷謙同埋佢見龍門咧，阿神貓又唔出啦，擺喺後備度啦， 係咯， 肥優啊放咗去踢七人賽喎， 主力嘅顏樂峰又唔用喎， 係咯，轉曬突然間啲奇奇怪怪嘅。 所以其實感覺上，我覺得幫佢傷唔要， 我以為好似上年咪係季後賽傷咗龍門啦，上年就肥優受傷，李陽軒用個靚仔個， 李陽軒係咯， 又係咁樣嘅，點解又係有啲招數嘅？ 我感覺上佢似唔要喎，即係我 而家打完壞先真係唔要啦，原來。 但係即係呢樣嘢其實即係當俾後生球員吸收經驗係一件好事嘅，即係你唔知唔要啊嘛，但 係咁啊，陳文俊先生。 你可唔可以早講咧？ 早啲講啊，大佬係咯。 做訪問嗰陣時都話， 都封曬口 啊。呢場波就應該俾啲年輕球員上陣，因為成跟操咗成季啦，咁應該俾啲上陣機會俾佢哋。咁但係其實睇落去場波咧，你話南區出好多後生球員係經驗唔夠，其實南區呢場波踢得好好， 幾好噶， 唔差，真係唔 真係唔差。我即係如果唔係佢。上半場輸了個罰球被梁子俊射入咗之後， 他就冚我一巴梁子俊，我講了成季你見到射好多嘅罰球冇下中框嘅，終於試到季尾終於試到啦出入啦。 但係問題就係話佢老哥搶嘅罰球之後咧，其實喺邊度嘅突破咧係冇嘅，好班人。 唔係啊，見到東方沙龍呢班波咧，好似唔知係咪因為上個禮拜搏出咗幅搏得太盡，呢場波成班老鬼， 即係扯條獎金掹嚟行曬， 唔係收錢啊，收獎金啦，贏波獎金啦，套本場 定啲嚟講係啦， 收 咗 錢，套本場肥啦。 即系借咗啊！ 攰啊， 波系借啊， 都季尾啦。同埋佢因為換兩個人嘅時候換，我都覺得係鬆懈先咁樣換嘅啫。即係阿蛋仔黃子雄今年冇點踢過啊， 啦， 到後屘阿 Peter 傷咗，換李思明出嚟添。咁其實就係阿文彼得個位換咗，等阿梁子俊落去褪落去踢，就係出事啫嘛。輸兩球都有後衞個位噶。 咁但係其實阿黃室南區講翻少少咧，其實夏志明應該係呢一季入邊最好呢場噶啦。真係起碼打到速度出嚟，個入波一吸一射幾靚啊，係咪先？不過係遲咗啲咯。 佢跟住收腹上幾次啊 ？C 朗喎，幾極咁大。 呢個小朋友咧，如果 俾心機踢，用心啲踢咧係得嘅。 咪又講翻轉頭啊？點解你唔去巴拉圭咧？當其實 咪即係嗰陣時踢奧運隊嗰陣時候，我都覺得呢個球員係得嘅，只不過佢 唔知道詳情又唔可以。 我咁講，但係即係我 只不過唔知點解佢翻咗嚟香喺英國翻咗嚟香港之後。一路都踢不翻嗰陣時， 佢應有嘅水準。 喺奧運隊嗰陣時水準， 即係我調翻轉，我如果假設佢當日，即係如果命運能選擇啦嚇，即係如果假設佢去咗巴拉圭喺當地練下。其實佢個水準唔止，唔止得唔少啊！ 應該去到咁， 係佢仲可以再進步多啲。 仲有啊，仲有嘅， 佢真係差嘅嗰陣時候去咗八名哦。 而家俾心機啦，而家俾心機啲啦， 再俾心機揾翻落啦。不過傑志，不過最怕問題就係傑志都係唔中意用年輕球員。 即係翻去俾佢坐啦，俾個位佢坐啦。 我唔識講啦，不過 咩？而家網上嘅網友，而家講笑咁樣講啊！而家傑志係有 A B C 隊噶嘛 ？C 隊添啊 ！C 隊都有啦， 借咗出。可以變 A B C 隊 啊！但係講翻轉頭啦，其實即係話，縱使你話呢一場，即係但係嗰段時間就掀起一絲高潮，即係甚至乎我自己都想，喂，三比三啦，橫掂都係啦。 其實應該三比三㗎， 即係單拍打落東方沙倫嗰度啊！ 阿邊個頂啊？係迪亞斯頂埋佢， 迪亞斯 頂個阿西維亞梁志榮嘅後腦，根本都救唔到個波，冇㗎啦！咁佢撞到後腦喎，講出嚟 咁，即係縱點都好啦，即係 anyway， 其實任務未能完成都好，但起碼呢班球員嗰份嘅熱血同埋嗰種真誠喺呢兩場波入邊。即係譬如話反勝神曦同埋呢場對東方沙龍緊敗嘅演出，其實就算下季打唔到廣州隊，其實對喺球迷心目中起碼已經留下一個美好印象喺度啦。 你見到佢依兩季係好肯用年輕球員啦， 俾多啲機會。 尤其是以前即係之前係。在第二隊波冇機會上陣嘅， 跟住 過 到 南區有一上陣係葉仲朗啊、顏樂峰啊，係咪先？嚟到南區真係表演到自己，我值得踢甲組嘅， 啱、 值得踢正選位嘅，係咪先？唔係你以前你都唔知道，哇！葉仲朗、顏樂峰。哇！喺傑 成日以為唔夠分 踢過啊，踢過大佬，係啦。 顏樂峰啊，多少少嘅嗰陣時喺飛馬都有啲機會嘅， 都好少 少少咯。但係因為真係借咗半季之後就 葉仲朗 就翻咗， 其實即係個生涯，即係依幾年嘅際遇一路都唔好啦， 都係捱咯， 係啊。 咁啊，變咗即係希望呢班球，即係其實講真嘅話，南區球員入邊其實個別嘅質，就雖然一話名氣唔係好大，但起碼佢哋個別真係有咁嘅質素，值得。 係老賓啊，嗰啲啊， 老賓嗰啲唔好講啦。 哇！老温嗰下咧見到幾好人士喎，佢話佢自己龍門同阿比圖撞完，阿比圖揞住個頭，佢係睇個比圖驚個頭有事先。啊！我覺得呢個心態幾好喎，即係你自己龍門都，因為佢龍門係傷手腳嘅啫嘛。佢即係睇個緊張啲嗰個。 梗係啦，傷手腳唔會死啊嘛，大佬。 即係呢班西班牙外援咧，真係幾好啊！ 球品幾好， 球品幾好。你話即係嚟香港踢波嗰班西班牙外援啊，即係基本上係冇負面嘅，全部都係。 係迪基圖會燥少少咯，但 不仲有 迪。 佢嗰啲球，我覺得佢又好。 但迪基圖又好熱血噶嘛，係咪先？即係好似我哋個節目咁樣。好熱血 啊！你啦，你最熱啦。 有幾個啲東歐嗰啲球員都係會即係。踢起上嚟都是比較君子啲啊，同埋即係比較有體育精神啲嘅。 唔係，但係即係講到底啦，即係球品好緊要嘅，即係球品好，人品自然好噶啦，即係呢樣嘢啊。但不過唔好俾某啲即係個別嘅球員或者人士去同化咗噶嘛即係冇咗呢一份叫赤子之心啦嚇。 依家而家就咁啦，南區係散班噶啦 ，confirm 嚟嘅佢係。而家99.9% 又話散班嘅啫。 如果有好大嘅轉變咁， 例如可能冇端端有嚿水泵落嚟。 佢哋又話，我今日睇啲報紙又話佢咩負責冇，其實我覺得佢幾唔負責冇，其實佢啲先叫唔負責 喎。我想講咧，其實即係如果你既然咁講嘅，其實可以早啲講咧。 係咯，點解唔早啲講？ 係咯，其實我想問咧，班球員誒賽前知唔知道係會散班？ 你話驚影響士氣啊？但係嗱，你呢樣嘢另一樣事，嗱有啲球員真係續咗約嘅喎，竟然係續咗約， 即係前兩個禮拜係續咗約嘅喎， 唔搞同人續約，你箍住人哋做乜嘢咧？搞到人哋。 我哋好似前幾個禮拜仲話。咗边个边个做咗约啊？ 系 咪先？佢你突然间就话 你话散班系咯？你即系好似儿戏。 因为你即系俾出边嘅球迷感觉就系，因为你搵唔到赞助， 系咯， 赞助撤资唔玩，所以你唉我唔玩咯，搵。 但系你搞到啲球员啊嘛，其实 系啊。咁你而家嗰啲同你续咗约嗰啲球员咁点样咧？ 唔想帮借咯，唯有 系啊，你可以帮佢。 揾球會敲敲門，但你想搞到佢咯，就係 即原本一心係幫你依啲波踢 嘅 嘛， 可能又拒絕咗其他嘅人哋，人哋可能又請翻公民嗰扎噶咯喎，已經有。 不過我自己覺得啦， 如果你真係明知自己係符合唔到牌照條件嘅話，其實點解即係我哋一早，即係我哋唔一早係，即係佢哋唔一早做一個做一個決定，就係話我哋都知道咁樣係。即係唔得噶啦，符合唔到牌照條件噶啦，我哋嚟緊玩唔到港職聯噶啦，俾啲球員有心理準備。咁你又唔好走去同人哋續約先 ，hold 住先。 有啲球會都話一路都話呢個港職聯嗰個門檻太高。 高乜鬼啊？ 其實高高 都冇。 其實一早話 睇下咪真係冇啊， 都冇。 或者過去太低啫嘛。 其實你唔明啫嘛，你睇唔到啫嘛。 嗰樣嘢大家唔知道。唔知頭唔知路個門檻太高係點高法 嘥氣啦？ 點樣support 唔到呢樣嘢咧？咁 同埋即係大家都最弊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有一樣好質疑就係話，究竟港職聯嗰份文件係咪真係唔可以公開俾公眾睇嘅咧？ 唔緊要嗱，我 唔係口講啫嘛。 呢樣嘢嗱，即係港職聯其實等於呢沓紙咁啫嘛。喺度寫港職聯三個字，跟住入邊話屌九百幾頁紙，撲你個街乜都冇嘅。 個個都係想入邊寫自己啱個啱使嘅嘢 啦。 我都想入邊寫。 嗱，第一頁就意向書嗱，你唔好理咁多嗱，你要貴先啦。OK， 跟住之後第幾？喂，睇到第九百九十八版，咦，都係白紙嚟喎。哇！ 唔係港職聯，你如果你真係有心俾人哋參與嘅話，咁你係咪要俾幾年準備練人哋咧？即係你 OK， 你唔會 有嘅。 但你其實而家搞到有變冇啊嘛，實質上係你而家咁遲先推出個方案，然後叫人哋短時間之內做決定。 唔係原本有嘅，不過屎忽閒蛇走去改嘅。 屎忽閒嘅屎忽閒， 咁係啊，係 咯，你講屎忽閒啱啊，你講屎忽閒。 季尾又梗係改一改， 你講屎忽 閒。跟住第二季季初又改一改。 呢位啊，主席大人啊，梁生，人哋都冇話退出，你自己又話人哋神氣退出，搞到之後澄清嘅，即係屎忽閒呢句啱啊。 整屎忽鬼， 即係屎忽鬼。 我知有時啲嘢咧，就真係要。落实咗真系啱嘅嘢， 可能人哋倾紧个赞助嘅，那个赞助喂，如果你话唔玩嘅话，你搞到人哋啊，屎忽鬼！ 而家就系忽然间改规则， 嗰啲耳边嗰啲收听啲唔听啲咧，咁啊以为当真， 撞聋啊！唔系佢即系耳仔有问题，个字方面都比较弱。 今季试咗好多次噶啦， 好似口 型 八婆咁，咩都哎呀讲漏咗口啊！ 成日都系开完会咧，无端端记者问佢两句咧，又讲啲出嚟，但系其实嗰啲嘢系唔讲得噶嘛，你。 貴啲又未傾好，又成日講出嚟啦，即係嚟緊嚟香港又。 阿根廷都係㗎， 唔係見到傾下傾下，可能傾到關島翻嚟咧。我真係唔識講，但係問題就係、是、喂，我但又調翻轉，我真係梁主席，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喂，人哋玩唔玩關你春事咩？ 關㗎， 你收到份嘢，你咪話佢玩咯。 佢話曬都係主席， 直情連阿斯基庫都係咁講，佢話。我而家暫時都未知道有幾多球會申請牌照同埋參與聯賽。喂，梗係未到最後一刻都唔係 啦，都未 公布啦。 因為係去到嚟緊嘅三十號，今個月嘅三十號咁啊 deadline。 因為你個牌照都未審批，你發咗牌你先公布噶嘛，原則上係你。然後你而家就自浸話俾人聽 ，B 一隊可能唔玩 ，B 一隊可能唔玩。咁你而家係咪喺度即係喺度即係樹立喺度製造謠言先？ 製造謠言 係 啦。 而家出邊咧就係好多風嘅，依風聲咧肥咯。 即系你仲要撥行啲謠言，繼續喺度滿天飛嘅。 咁大家我哋出邊嗰啲人聽， 咁出邊啲人鬥啊混亂咯。 我感覺佢係想搞亂個聯賽，自己係做啲嘢係，唔係想幫手。 我咁講咧，即係話其實今年我所知道就應該，如果冇記錯，今年年底會改選嘅足總。即係講真嗱，我係好希望真心有講出嚟呢樣嘢，但我真心唔希望你班撲街繼續做管理咯。我想講， 唔係即係你如果咁繼續咁樣管理落去咧，港職聯只會繼續係。即係繼續走向一條錯嘅道路咯， 唔係都錯咗十幾年啦，係咪先？唔爭在 啊！你咁多好奇怪咧，即係依個依班， 因為係越諗越唔對路，成件事係 即係依班高層咧，初頭都做得好地地啊，咁跟住咧開始咧又話搞鳳凰計劃咧，開始有錢， 有錢嘅屎忽， 即係成班又身痕噶啦，亂咁嚟噶啦，即係我唔知點解係咪真係。 华 人社会咧，真系会咁样，一有 钱就是多八婆嘢， 一有钱喺身咧就乱咁嚟啊！ 同埋个问题就系话，其实你啲旧钱点样用，系完全系即系好临时嘅一啲决定，咁就即系一啲好 ad hoc 嘅决定，就即刻去做某一件事。但系其实你有冇一个好长远嘅规划，去真系发展一个蓝图，去令到成件事做得好咧？呢嚿钱系使得其所咧？而家我系好质疑你嚿钱根本就使 唔系好简单啫， 使得唔 头先我即系使得唔我哋头先讲嗰啲嘢，你咪当我哋发一封咯。但系我哋发一封点解咧？ 我哋都唔知头唔知路， 系 咪先？ 外资收买， 我哋唔知头唔知路， 即系有 系出边啲球迷都系咁觉得， 有啲都唔知系唔系。但系咧，你又唔可以，但系你又唔同我哋解释清楚，系咪先？又要我哋估下估下，咁咁而家我哋依问题讲晒出嚟啦。 喂，即系调翻 转，咁你哋捉中嗰班人咧，唔该你回答一下我哋嘅问题。 唔系，其实好简单啫，佢自己未知。 嗯， 佢可能而家揾啲人羅蘭問緊米， 貴精不貴多成咧，都係啱嘅。你退出咪退出咯，有個流失。 咁有八隊得咯， 係啊，真係我覺得係啊，真係唔需要咁多球場又唔夠，球員又唔夠。 你嗰陣時 唔好操，揀攬於充數係咪？ 早係咯， 唔好咁揀嚟啊！ 早期 K 呢嗰陣時都係得五隊啫嘛，即 係 你真係講真，你最緊要就係話而家重質不重量。喂，你量冇，你量都有差，用乜過李明咁啊打靶啦？ 我係完全唔贊成你下下要將嗰個聯賽發牌制度要。降低門檻的，因為其實你降低了門檻，唔係，即係其實你見到佢係呢幾年不斷喺度將個底線不斷褪、不斷褪、不斷褪咁。 有人唔中意啊嘛， 唔係因為一個人嘅唔中意就要咁樣 做，球會唔中意咪不停喺度個底線越拉越低，越拉越低， 咪嘥氣啦！ 你講緊真，你如果你個發牌條件你唔係企硬嘅時候，你以後都永遠企唔硬咯。 唔 係 好簡單啫， 你如果你一下硬唔到就一 下都硬，你個門，你個 唔係嗱，呢個好 食偉哥都唔掂啊， 食偉哥都唔掂啊！ 道理嚟噶嘛，大佬。 伟哥解药， 即系你跟唔到依个出边嘅世界嘅步伐， 嗯， 系咪先？ 唔系，即系好简单啫。你而家坐井观天 之后， 唔系你而家坐井观天，即系讲真，你而家亚洲好简单，你个外援制度，你亚洲赛打三加一，你而家仲系继续逐望仔观天，系咪先？继续我打翻我嘅注六出五啊，嗰啲 credit card 废嘢，系咪先？咁你出到去同即系实质嘅世界接唔到轨嘅。食蕉啦，所以起碼呢樣嘢就係話，你足總真係需要一啲大規模改革，由自身改起啊，明唔明？你班打靶全部拉去打靶啦，即係選個批係真係 有心 去做管理嘅，唔好為私，唔好為私利嘅，即係話做其做人嘅嘢，謀其事就不謀其利，係咪先？咁變咗你而家都。你可謀利啊！成班 係啊，講啲謀利喺度謀利啊嘛！ 唉，你班 成機喺度撈油水咁，有咩用啊？ 唔係你班字，所以你班 嗰個利係明啊，就真係利咧， 唉，嘥氣啦， 明多啲咯，我覺得。 係無恥啊，係啊，係啊，講個死人屎忽梁孔德，我講啊，嗰日梁生個個拍手掌，佢坐喺隔離唔拍嘅喎。抛黑面咁，好中意睇波 啊！唔紧要，嗱，预谋以外咧，听晚喺入到旺角场会见到佢噶啦。咁我哋都 你帮问下佢有冇听啊？ 我爆个娘亲啊！ 我就听日同你一齐睇佢听晚。 啊，陈文豪佢咯，咪三号多面咯，咪先 问下佢啊？ 系咯，阿梁生咪先冇乜嘢嘅，梁得阿梁生，你最好都系买翻牛仔裤啦。咁我哋讲一讲下一个话题，读一读个口信先，关于我嘅，几开心啊！阿张生花问我啊，唔好意思，有啲离题，但系觉得好过瘾。听讲咪哥有个事可以酒吧度饮牛奶，系有嗰问，但系嗰问冇牛奶。 人 奶 OK 呢樣嘢，你問阿牛奶仔係最多噶啦 ，OK 牛奶唔係俾人牛嘅，俾人飲嘅， 人奶牛係俾人牛奶俾人牛飲嘅啫 ，OK 咁我哋講啦，下一個話題啦嘛，有冇相啊？實呢玩呢個 有嘅下幅相， 下幅相啊，唔該，我哋講緊就係傑志咧，就應屆呢個港甲冠軍傑志，末代港甲冠軍添啊， 講漏咗，你繼續去 就嚟咗新教頭就係呢個摩連拿啦，咁呢個就曾經克服個高遠人嘅西班牙。著名國家隊門將啦， 唔該， 好啦， 係你， 唔該， 左手邊係啊，傑志 Facebook 個 cap 出嚟嘅，咁想繼續講， 係啦，咁啊，右手邊就維基百科 cap 嘅 ，OK， 咁就呢、這個呢位摩連拿咧，就曾經係加43歲啦，咁球員時生涯年代打過都幾多幾出名嘅球隊，譬如話講嘅拉科魯尼亞啦、馬體會啦、華倫西亞啦、維拉利爾，最終就喺利雲特度收獵嘅。咁、就喺1996年至2000年間，就曾經代表過西班牙國家隊9次。咁右邊幅相就係西班牙國家隊佢當時嗰個幅相， 都係後備門將嚟嘅，佢多數都係 後備多啦，係咯係咯。 咁、okay. 其實比卡斯亞斯踢走， 係啦， 係啊，真係好人。咁咧就執教維拉利爾兩三個月啦，咁啊教到胡卡姆仔，結果就嚇。冇教落去就轉咗去基特菲 B 嗰度教啦，咁啊上季就排14嘅，咁啊我覺得佢嚟到摩連拿，即係希望可以將呢個西班牙足球嘅傳統係帶翻落去傑志嗰度啦。 呢、這個真係堅嘅啦，如果 唔係佢最緊要嘅嘢就係教一教王振鵬啲手法啦嚇， 係幾好啊傑志貫徹始終啊， 西班牙教練 係咪都要揾西班牙教練翻嚟？ 呢、這個高級啦，呢、這個又唔 係呢個就高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始終 買球員時代名氣好大，但你個執教水準係咪真係咁高咧？兩件事咁， 好多人都係咁啦。好球員就唔好教練嘅。 金巴爾都 都冇踢過波啦，係咪先？ 波連奴都係翻譯啫嘛。 嚟到香港咪教得好地地，仲要去埋澳洲 A 列 先。所以變咗都係嗰句咧，即係項目前後，達者為先啦。咁啊，希望即係話阿摩連奴嚟到香港咁啊，為香港球壇或者傑志啊，帶嚟翻新嘅景象啦。 係咯，唔好成日講衰嘢 啊。係咯，為時辰講衰嘢啦。八月嚟緊，下一個挑戰就係八月嘅亞協八強啦。 唔係，第一場係打咗個咩？ 打咗個外 巴黎， 巴黎聖日耳呢個問題唔大嘅。 喂，都幾好，都幾快手，一簽約跟住就即刻又入場睇波 啦，開工噶啦， 梗係啦。唔係，但係調翻轉講，即係話朱志光嚟緊就會顧翻青訓嗰邊啲嘢啦。 佢會做翻青訓嘅， 所以變咗其實呢個舉動都 正常 嘅，咁啊係咯，咁啊希望佢可以 朝住好嗰邊去咧，真係 朝嗰邊係啦，希望可以較長啲啦嚇。咁我哋可以去下一個話題啦。咁啊，其實今日出話題都差唔多噶啦，香港波 嚇。香港波到呢度啦 ，Billy 到你。 喂嗱。有單 我哋翻翻嚟先嚇，冇問影啊，摩連拿係咪先？睇翻我哋 係啦，唔該。係咪定點啊？ 嚇， 下幅相去埋定？ 係啊，下幅相 下幅相添，唔該。 係啦， 繼續。 嗱，如果俾大家見一見呢一個球員咧，大家應該都唔會陌生噶啦，就係《豪王傳》嘅元口元氣啦。 喺下面。 嗱，佢呢位球員咧，就將會轉投呢一個哈佛柏林啦，簽四年嘅喎，聽聞。 世界盃後。 世界盃後應該聽聞話六月佢會報到添。 OK， 係啦，咁嗱呢一個球員點解會好似咁特別呢？我想講一講咧，就係、是、話其實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元口元呢個球員咧，係喺《蒲和紅傳》嘅青訓出身嘅。佢、係由即係佢由初級青年軍咧，係直跳上一隊嘅。當年係，即係喺十八歲嗰陣時啊，佢係未上過，即係佢係未經歷過呢、這個即係青年軍階段，已經係跳上一隊嘅，即係已經係有得上一隊噶啦。咁然後咧，去到佢。即係同期嚟講咧，如果你話能夠同破，即係同元口元氣咁上下級數咧，咁啊大逼勇也即係大家都記得啦。即係佢而家喺160慕尼克效力緊啦，咁而家輪到元口元氣啦，亦都會去呢個哈佛柏林，咁就會同呢個西貝盟做隊友嘅。 OK， 咁啊哈佛柏林其實睇翻上季嗰、那個。攻擊力咧，其實都幾不幸地，全德甲排尾三嘅。咁最大鑊嗰樣嘢就係啱啱走咗首席神射手哥倫比亞國嘅阿佐安拉莫斯啦。咁啊，下一季就去咗多蒙特，頂下雷杜夫斯基嘅位咯。咁如果佢去到搭住靠，即係而家但獨抗佢唔喺度先 ，OK？ 靠阿拿傑同埋賓哈迪咧，其實攻擊線上邊。其實不夠力的，他去到你覺得阿 Billy 對於哈佛柏林有幫助呢？ 其實因為呢元口元氣主要的踢法呢都是一些突破型的踢法，即基本上呢他可以能夠即以個人之力一個人扭，即他的靈巧性比較高，所以他可以一個人扭過幾個後防的球員，然後就即自己把握那個射門射埋去。 但是他變成了只是像一個後上前鋒，即不是一個正順箭頭了， 亦都即係啦。所以其實而家《蒲和紅傳》那個戰術體系嚟講咧，都會擺去打九號盤嘅。 九號盤 咁嗱，亦都可以講一講，其實他成名的時間咧，唔係喺《蒲和紅傳》青年軍的時期，而是他仲係未上中學嗰陣時咧，佢踢嗰啲即係嗰啲五人嘅，即係踢一啲室內嘅五人賽嘅時候咧，即係憑佢個人之力扭過好多球員去入波咧，咁嗰下開始成名嘅。即係如果大家可以試下翻去查下啲球片， 好細個嗰陣時 係啦，即係好細個，即係十二三歲嗰陣時已經係開始出名啦。咁去到十八歲嘅時候咧，能即係。佢同戴碧勇亞一樣咧，都係好年輕，十八歲就已經可以喺 J1 度站穩陣腳嘅球員。 Okay. 即係如果你相比嗱德甲咁，你話前鋒咁，仲有一個江崎慎司 係啦。但係江崎慎司係比較後，即係比較後期少少先上嘅。即係佢唔係十八歲即刻有正選踢。 唔係，即係你覺得元口元氣去到德甲嗰條路會唔會同江崎慎司？一樣都不是咁順利咧。 其實都江崎慎司， 即係江崎慎司，因為佢個走動大啊嘛。 我諗有一樣嘢唔同嘅地方就係江崎慎司嗰陣時喺斯特加擺咧，就擺佢偏左位置多。 佢打左翼， 打左翼比較 中，唔係正中嘅。而家去咗邊先係嘅？ 但係其實實質上，江崎慎司係適合打箭頭多過打翼嘅。 江崎慎司喺德甲，即係喺德甲就佢就走位靈活見青啦，同埋成好中意即係破越位。最厲害 啊！ 但係元口元氣，即係去到德甲，你對住嗰啲 比較硬淨 西人嘅，咁會唔會真係會蝕底啲咧？踢個九號 即 係 我自己反而就會係希望佢如果能夠顯得出佢嗰個靈活走動嘅功架，同埋即係盤扭嗰個技巧咧，其實係希望喺呢方面可以彌補佢喺嗰個身形上嘅不足。 因為其實而家哈法柏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始終佢嚟咗，佢同朗尼會點夾咧？嗱，講明先，呢個巴西球員嚟噶，其實朗尼係有變成力嘅，即係本身佢係一個正選嘅攻擊中場嚟嘅。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我會咁睇就係話，如果元氣元氣同朗尼係夾唔到，即係可能要犧牲朗尼打後一夾。 咁其實呢樣有問題，或者可能就變咗犧牲元口元氣嘅機會嚟過去換取朗尼嘅， 就要元口元氣揾佢踢邊咧？即係好多去到， 但其實元口元氣踢邊咧，其實亦都冇問題，因為我記得曾經佢喺芬克教練帶領嘅之下咧，其實佢都係曾經踢過左翼嘅，而喺左翼當中咧，憑佢爆破嗰個速度同埋能力咧，亦都能夠可以做到一定嘅。 去到歐洲得唔得？去到德國得唔得？ 因為其實佢德國咧，其實都好拜日本嗰啲逆風嘅球員， 你見到田貴士嗰啲， 佢嗰啲爆破能力係即係令到好多德。甲嘅球會係好中意引入即係日本嗰啲嘅逆風係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我相信，如果佢就算真係要擺去逆風嘅方面，其實佢都會比較適應嘅。 OK， 咁嚟緊德甲就應該八個月嘅時間開羅啦，咁啊，即管大家留意住哈法柏林係即係嚟咗元氣元氣之後，佢個攻擊力會唔會因為咁而加強翻咧？咁呢個大家咪 都要拭目以待啦。 係啦，咁啊，必然好仲有少少嘢想講。 係啦，都想講講話日本聯賽杯咧。而家咧都踢咗幾個回合噶啦，咁亦都可以同大家簡單講一講嗰個形勢先啦。 下幅相 係啦，咁咧嗱，其實日本聯賽杯個賽制咧，其實就好啦。你睇到呢度好似14隊，但係其實另外4隊去邊咧？ 亞冠四隊 係啦，亞冠嘅四隊咧就會喺八強嘅時候先至會空降翻落。 我以為唔踢添喎。 嗱，咁咧呢度剩低嗰14隊咧就會分為 A、B 組，咁會踢呢個單循環。 單循環 係啦，咁單循環咧就會係每組，即係每組係會整一即係 積分最高， 係啦，積分最高嗰兩個就會成為嗰四強啦。 佢點樣去主客制咧？呢啲又冇點計。 但係其實咧，佢個抽籤嚟講咧，佢一定係即係佢係唔會同一個對手都會主客咁樣嘅。 係啊係啊，但係佢係咁咪有蝕底啦，係啊。 但係佢就會通常咧就會係。一主一客，一主一客咁樣 單挑，即係下一次輪到對邊隊咁解啦。 係啦，咁但係當然你話，因為七隊當中咧，其實佢要對賽六次噶嘛，咁其實佢都會點樣抽籤法咧，佢都係會三主三客，咁其實相對嚟講都係公平嘅。咁所以基本上其實佢踢單循環六場波嚟計，即係六節嘅比賽咧，咁都會係。決定咗佢小組嘅排名同埋出線啦。咁嗱呢度暫時睇到咧，而家係 A 組啦，咁大阪飛腳同埋清水心跳咧都係暫時領先嘅， 12分9分啦。 係啦，咁跟住就 FC 東京啦，7分，六島六角6分啦，神户四利船6分，鳥妻三合3分，同埋仙台維加泰1分嘅。咁但係其實即係你可以話，喂，鳥妻三合點解個聯賽排名咁前？點解會喺聯賽杯會比較後咧？其實都係會好視乎咧。嗰支球隊會喺呢個日聯杯度派幾多正選上陣？ 好多時都唔要嘅，真係出曬口。 即係好多時其實都會係派副選上陣去練兵嘅，而多過係派正選上陣，即係盡量收翻起啲即係啲正選嘅球員喺聯賽度搏殺。 唔係啊，你見到因為你踢六場波啊嘛，其實。是對，如果派年輕球員出嚟是一個挺好的磨練嚟， 同埋亦都因為咧，佢哋即係好多時日本聯賽杯咧，都會涉喺一啲聯賽與聯賽中間嗰啲嘅時間嚟踢咧，都會係比較多呢啲咁樣嘅。即係都會比較多，都係會比較多派副選球員上陣嚟到去，即係嚟到去睇到，即係嚟到去替換啦。咁另外亦都講埋 B 組啦。咁 B 組咧就係好出奇地甲府風林竟然排 B 組嘅榜首。咁然後就蒲王傳啦9分，帕雷素爾8分，咁名古屋鯨魚、新色天鵝同埋大宮松鼠得到漩渦啦。咁其實得到漩渦咧。即係你話曾經有一場波可以以即係領先蒲紅鑽嘅原因，其實因為當其時得到船渦派嘅比較多正選，而副選就係、是、即係蒲紅鑽就比較多嘅，咁所以基本上你話可以話其實喺日職聯賽嚟講，板凳深度其實唔係咁高嘅情況之下咧，副選同埋正選嘅。 嗰個差距實在比較大啊，咁所以其實話你如果真係要練兵嘅話咧，唔趁呢啲機會練兵嘅。 係啊，因為有六場波啊嘛，係咪先？主 同埋 主客咁樣。 同埋其實要仲有另一個問題，就係因為日本職業聯賽咧係冇衛星組聯賽嘅。 OK， 所以基本上咧，如果你 冇預即係 冇預備組嘅，直情冇 預備組啦。 因為預備組自從2009年殺咗之後咧，基本上佢呢啲板凳球員咧就會係。只能夠靠過呢練習賽嚟到去操練狀態 咯。所以你之前即係前幾集你有講到好多 J League 嘅球隊入面嘅年輕球員借咗落去 J Two 踢啊嘛。 係啦係啦，咁所以嚟到去即係希望可以練兵嘅效果。但係其實我會覺得，如果真係際遇唔好嘅話，一個唔好彩練越早都冇得借嘅話，咁就長期坐冷板凳，坐到被球會被放棄為止咯。 咁樣仲有冇其他？ 暫時冇啦。 係咁多，即係做個冇噶啦，講曬噶啦。 係啦，暫時講到咁多啦。 O K， 咁啊，咪咗啲亞洲消息喎。 係啊，咁啊，講緊其實就係一個冇乜人留意嘅賽事咧，就係、是、呢個亞洲挑戰杯嘅。咁、咧就喺馬爾代夫舉行咧，之前嘅節目講過就5月19號至30號舉行。咁啊，而家打到四強階段嘅啦。咁啊，入咗四強嘅球隊咧，分別就係有呢個主辦國馬爾代夫啦、菲律賓啦、阿富汗啦，同埋呢個巴勒斯坦嘅。咁四強咧就啱啱打完第一場噶啦，講緊就係話巴勒斯坦咧就2-0擊敗咗阿富汗，咁啊率先進入決賽嘅。咁而另外一場嘅四強賽就準備開波啦，就是、菲律賓對馬爾代夫呢個主辦國啦。咁、留意翻啦，如果勝出嘅球隊咧，將會係躋身呢個2015年亞洲杯分組賽同 D 組嘅，同日本啦、約旦啦、伊拉克咧同組嘅。咁變咗呢個咧就決賽就會係5月30號星期五晚咧， 即係香港嘅同一日啦。 係啦，冇錯啦。咁啊變咗嚟講，即係我其實睇落，我睇過一兩場賽事，其實我擔心如果香港打呢個杯賽咧。都是死的，我想讲真 的。不够抽啊。 不够抽。所以变成这件事大家可以有机会的可以留意一下。OK， 那当然有更新的我会再读更新大家。 你是更新人士我读更新啱的。 哎不低啦，我会试试讲英文啦。 OK， 那样还有讲埋赛程啦。两场波这个礼拜就 LFP 亚洲挑战赛啦，那么听晚啦。那么七点钟就开始有东西看的啦。那么632会播的。那么三场波的时间你自己看啦。 OK。 那么还有礼拜五啦，南华对东方沙龙，那么八点钟，那么旺角场。634部嘅嗰個阿協資格附加賽啦， 季後附加賽，季後附加賽 決賽啦，咁我睇下下年阿協邊個踢啦。 OK， 咁啊，當然咧，即係除咗話睇波之外，記得支持翻我哋要大球場群組啦，同埋啲亞足球群組啦。咁甚至乎就係嚟緊世界盃，要世界盃嘅主持大招募嗰度，咁啊都希望大家可以，如果可以嘅，真係。PM 支援俾我哋，系啦，因為我頭先睇咗 PM， 其實都開始有噶啦， 又唔使怕醜嘅， 係啦，我哋唔係做妹啊， 佢醜啲嘢唔怕嘅， 喂，會怕醜啊，傻啦，坐低喺度，喂， 後面個面皮厚多， 係咯， 係字典咁厚啊，係 anyway 啦，唔講咁多，咁啊，嚟緊星期四晚都繼續會有粵語大球場，咁啊請大家多支持， 有嗰個係明星足球選舉嗰晚係咪？ 香港 嗰晚會派彩噶啦， 派彩啦， 就頒獎噶啦， 即 係 足球先生啊嗰啲， 係啦，冇錯啦，咁啊，至於個情況會係點嘅，留翻星期四再傾，今晚系咁多，多谢大家收睇， 谢谢大家， 拜拜。